《德沙洛尼人后书》第三章。此外，弟兄们，请为我们祈祷，好叫主的圣道也像在你们那里一样顺利展开，并得到光荣，也叫我们脱离坏人与恶人，因为不是人人都有信德。主是忠信的，他必坚固你们，保护你们免于凶恶。我们在主内信赖你们，你们既然现今实行了我们所吩咐的，将来也必实行。愿主指引你们的心，去爱天主，并学习基督的坚韧。弟兄们，我们还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，要远离一切游手好闲或不按得自我们的传授生活的弟兄。你们自己原来知道该怎样效法我们，因为我们在你们中没有闲散过，也没有白吃过人的饭，而是黑夜白日辛苦勤劳的操作，免得加重你们任何人的负担。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利，而是为以身作则，给你们立榜样，叫你们效法我们。并且当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早已吩咐过你们，谁若不愿意工作，就不应当吃饭。因为我们听说你们中有些人游手好闲，什么也不做，却好管闲事。我们因主耶稣基督吩咐这样的人，并劝勉他们安静工作，吃自己的饭。至于你们弟兄们，行善总不可懈怠，但是如果有人不听从我们书信上的话，应把这人寄出，不要与他交际来往，好叫他惭愧。可是不要把他当仇敌看待，但要把他当弟兄规劝。愿赐平安的主亲自时时处处赐给你们平安。愿主与你们众人同在。我保禄亲笔问候，这是我每封信的记号，这是我的字体。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众人同在。